增进政治互信。第二是尽早举行新一轮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共同为企业提供公平、非歧视、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第三是积极评价今年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系列活动，尽早举行新一轮中日高级别人民交流磋商机制会议。第四是尽早开通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加强防务涉海部门对话沟通。最后是共同肩负维护国际地区和平与繁荣的责任，加强国际地区事务协调合作，努力应对全球性挑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是为该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00点，系升254点，总成交金额36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0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42点，升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1.2升9.2，阿里巴巴83.15升4.9，恒生中国企业63.32系升1.16，美团164.3升11.3，盈富基金18.44升2.9，友邦保险77.1系升7毫，快手57元升3.4，京东集团228.4升18元。外汇对港元卖价：美元7.826，英镑9.313，瑞士法郎是8.228，澳元5.249，加元5.88，新西兰元4.822，欧元8.12。每百日元对港元5.5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89。日经平均指数报27,980点，升49点。港金报16,46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3.44美元，卖出1,76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顺利村公园一带呢就比较挤塞，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Apple 33。 我是 Paula 歐子林，最大影響的一位外語歌手就一定是 Christina Aguilera， 因為當初我是聽了她的歌之後，我才不斷地訓練和去唱歌。第33屆國際流行音樂大獎投票現已展開，由即日起到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選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音樂無疆界，面向全世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 精选， 滴滴金，滴滴爱。 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并互相画上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

早晨，早晨，星期五啦，我系欣欣。 喂，早晨，早晨，飞鼠旅行咧到呢个星期五啦，我系梁继章。 早晨，早晨，头先听到阿 Sam 哥话处变不惊，以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啊，我哋嚟到星期五啦，我系 大 活跃。 早晨，早晨，星期五，太阳白白，心花怒放，搞到我成个人都好放。我系方强。 好正啊正啊正好正喂 Orton 哥哥不如咁啦你帮我哋讲个最新天气等我哋知下今日会点样同埋周末会点好嘛 好啊冇问题啊嗱依家室外嘅气温呢就係摄氏26度啦相对湿度呢 77% 嘅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呢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啊随后数日呢云量逐渐增多可能会有几阵骤雨啊大家要留意留意啦 好嘅 ,ok, 咁即係呢個周末就要爭取時間啦嚇，因為個陽光白白咧就出下嚟，好似同我哋玩捉蔭咁啊出下嚟又入走翻入去咁樣。 係啊係啊，咁啊所以大家都要即係我諗出門嘅時候咧，可能帶定把遮會好啲啦嚇。 係啊，一有陽光嘅話應該要曬下，因為咧真係可以咧吸收多啲維他命 D 嘅話，你人都精神啲啊。 係啊係。 冇錯冇錯。啊、聽多啲風騷爆人咧，個人又開心啲，因為好多時咧，我哋嘅笑聲都有啲正能量嚇、啊，可唔可以咁講啊？ 係啊， 可以。 喂，不如我哋都講下我哋今日嘅即係節目安排先啦。 嗯。 咁啊，當然啦，第一個鐘頭嘅話，我哋都係會同大家講下一啲啦，即係揾翻嚟嘅，咁啊都幾得意嘅嘢同大家即係傾下啦。咁啊，第二個小時嘅話咧，我哋今日就係你有知唔知？係 啊， 冇錯。 咁我哋就四个风水化为人呢咁大家呢喺度互偶嘅。咁至于第三个风头呢我哋当然啦唔少得嘅呢就係我哋呢已经安排咗嘅大点唱。 係啦风水大点唱啊。咁大家可以打1872388啦即係可以11点开始呢可以打入嚟啦。咁我哋睇下接你嘅电话呢出嚟呢佢哋点唱嘅。係、啊、 啦早啲打嚟喎。 嗯係呀。 冇错冇错。係喂拍档啊今日呢我喺一个讨论区呢见到其实首先咁讲呢我覺得呢個討論區所寫嘅呢一個文章咧，有少少性別歧視啊，因為佢話咧有十樣正喺公眾場合做嘅行為咧，女人係最唔中意嘅咁樣。但係我覺得喂呢啲行為咧，未男會做嘅，女性有時都會做嘅。咁不如就唔好睇男定女啦，好唔好啊？ 好啊。 淨係睇呢啲行為，大家你覺得憎唔憎咧，或者係多唔多見咧，咁好唔好啊？ 嗯。 嗯。又要咁啊？ 如果唔係針對。針對咗男性咁樣，嗱佢話第十位咧就係撩牙，撩牙咧本身咧就冇問題嘅，佢話但係有啲人咧又唔遮住啦咁樣，阿媽教落啊嘛，撩牙嘅時候咧要揾一隻手背咁樣遮，咁啊即係好似嗰個觀感唔係幾好，同埋咧唔可以時時肥肥，好似有啲即係啲唔係幾好聽嘅雜聲啊，仲有撩完嘅牙籤咧就唔好就咁劈喺面前。因为呢样嘢毕竟咧就系卫生嘅，几位点睇啊？即系你哋自己有冇呢个习惯嘅食完嘢？ 而家仲有呢啲嘢嘅咩？ 有 我真系好少见人哋喺你面前度肆无忌惮咁撩牙， 真系好少啊！真 反而嘅就系咧，你搵自己条脷咧合埋个口，搵条脷塞到失搞， 个口抹下抹下咁样， 抹下抹下咁。不过我想提一提大家，我觉得咧呢啲咁样嘅习惯咧。都是一些你已經開始年紀大的習慣正如剛才呢我覺得大佬有講的就是你無端端會聽到一些即是牙罅疏跟住呢你就會 接接聲 接接聲那些你細個的時候怎會發出的 接接聲 是啦咁同埋嘅就係、是、即我覺得會是這樣的情況反而你話即係肆無忌憚咁當眾用牙籤去撩牙會比較少反而好可能嘅就係你身邊唔係太方便，你就會求其攞到啲咩嘢嘅話，你都揾嚟撩牙，即係例如一啲 飲啊，點會求其攞啲嘢嚟撩牙？有啲咩可以求其攞嚟撩牙？ 飲桶咯、 啊，係飲桶咬扁佢，跟住 冇錯， 大家 你冇試過啊？你試下 我冇啊，我冇啊。 我試過咬扁個飲桶 咯，唔夠咩啦，唔夠大條啦。 係啊， 有條菜，有時你真係有條菜攝咗喺嗰啲入邊嗰啲位咧，你唔真係揾啲嘢去將佢吸，即係吸翻佢出嚟嘅話，你真係全日都唔舒服㗎。有冇試過啊？ 係啊，係啊。 試過。李麗蕊啊，我真係好佩服你。第一，自己阿媽俾我哋咧就唔攞嚟撩牙嘅，我真係覺得係撩唔到嘅條脷咁粗。第二，飲桶又係佢嘅形狀同埋佢。即系点样可以撩到牙？即系我真系做唔到啦！我都系要用一最传统嘅牙签嘅，系啊，我咁咯。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当你没有东西在身边的时候。 是啊。 是啊。 是啊，发挥你的民间智慧咯。 有时牙签都未必撩到我想 说。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真的摄得太入的话真的可能要用到牙线咯。不过就可能要等到回家咁先，你不会随身带牙线好少。 啊，小葵呢，小葵有什么习惯的这方面？ 哦，我冇噶，我唔撩牙，我好少撩牙。我如果喺屋企就会食完饭就去刷牙，即系刷翻大牙里边嗰啲嘢，总系有啲嘢摄咗喺度。否则 你从来都冇撩过牙噶你？ 有，但唔会惯咗喺公众场所撩啦，我唔会 的。哦， 嗯、okay, 我仲以为你咧唔好嘥啲嘢咧，摄咗落啲牙罅嗰度， 留翻当宵夜， 刮翻佢出嚟。 唔系我食系咩啦？菜就唔留啦，肉就留。 系啦。我都覺得菜唔好留，因為比較容易壞。 係啊， 大嚿啲 就應該留 嘅咧。係啊， 左邊就接肉，右邊接飯。 燒完之後我唔捨得抌嘅，都會食埋 嘅。我嚟煲粥，我嚟煲粥， 梗係要啦。煲粥俾人食添啊，仲可以。 係啊，好啦，喂嗱，第九位啊，第九位咧，其實男女都有嘅摁腳啊。其實我覺得摁腳反而冇乜所謂。佢中意按咪按咯，我咪唔好望佢咯。嗱，我呢个我真系觉得冇乜所谓。 睇按个幅度嘅啫，即系如果有时咧按到好似阿麦兜里面个卡通片咁样，即系按到地震咁样，咁都唔系咁好嘛。 同埋我觉得按脚咧，男女咧望上去，嗰个观感都系唔好 嘅。 嗯， 系系。但我想讲就系话，头先撩牙又好，摁脚又好，你唔望佢咪冇嘢咯？鬼叫你望佢咩？但系下一个咧，无论你望唔望咧，其实你真系会讨厌嘅，系叫做咳唔揞口。 我俾我啦， 系咪？公众场合咳唔揞口， 依家就个个戴晒口罩就应该好啲嘅。 系 系，不过有时即系可能喺啲公共交通工具见到有人咳咧。即係因為依家已經戴咗口罩啦，咁嗰啲人好少會再即係擺隻手喺個口度去揞噶，即係就有個口罩揞住咗，咁就但係都會得人驚嘅，都會下意識地褪一褪咁樣。係 啊 係 啊，係 啊褪位啊，即刻褪位啊。 係啊係啊， 我都覺得係。所以你話即係就算而家大家係戴咗口罩，但你唔知點解你都聽到嗰啲打乞嗤啊、咳啊嗰啲聲咧，你都會覺得好恐怖，你會 feel 到嘅就係哇！嗰啲病毒咧，好似咧 无处不在， 冧紧埋嚟咁样噶。 系噶，系噶，你真系唔知噶。戴咗口罩唔系万能噶，同埋有啲人好奇怪噶，佢戴咗口罩，但系佢除低打乞嗤噶。 系啊， 咁得意。 系啊， 佢唔好整污糟个口罩 啊。系啊， 有我有见过。 系啊， 我真系见过。不过想睇 嗰啲咪自私， 就系话即系啲咧，可能我哋都不免嘅。咁但系如果话真系要即系咳啊咁样。咳完嘅话咧，其实应该第一时间你要去洗手，同埋咧系要换咗个新嘅口罩噶，因为咧你嘅即系唾液啊各样嘢已经喷晒落去呢个口罩嘅内部，咁其实咧你个口罩已经失效嘅，即系若果你觉得咁样咧可以再咁样戴嘅话，其实咧已经可以淹没晒呢一啲咁样嘅即系唾液啊等等嘅话咧，都系会有呢一个危险，所以呢一样嘢真系大家要留。 是 即是好像飞在海星是不 是哎呀好深啊他。 是啊有些窒啊。 我基本上刚才你的说话我听不到三分一。 我就听到就是说如果咳的话就要换口罩咯，因为除了洗手之外，因为可能有些飞沫啊唾液啊即是黏到口罩上基本上就已经很污糟。 喂啦影响人的还有下一个啦，下一个叫做很大声讲电话，你觉得多不多呢这个 多。 是 啊啲手去乱 讲啊啲咁样。 叫声。 嗯， 系啦，呢、這个真系影响人嘅，呢、這个正嘅， 系 系啦。而下一个咧就系、是、咧，坐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咧，将脚咧晾上对面嗰啲位， 唔系啩？ 咁其实衰到不得了添啦。 依家应该少啲啦嘛，香港你咁多人都好少对面有空位俾你晾到只脚上去。 同意， 唔系，唔系噶。如果少人坐嗰啲交通工具，可能仲会有人做呢样嘢，梗系唔好啦，系咪？即系咁污糟，人污晒。 系。 而下一个咧就系、是、咧。除鞋，即系喺一啲地方，自己觉得 除 鞋咁样坐低食饭，系啊，有啲人会除对鞋，即系晾住只脚喺上边咁样咯。 系 呢、 這个比较少。 我想问你呢一个调查系喺边度噶？ 咩喺边度？ 会唔会系1972 个地方？ 1972。 喂，你讲嗰啲嘢，点解我已经好耐冇见过？ 系比较少见啊，呢啲 系啊， 应该系1972，最多俾佢1974。 系。 你个年份。 下一个咧就系当咗噏气啊，即系饮完嘢咧，而啲声音或者食饱咗咧噏嗰啲声，有冇啊？而家？ 其实有时咧又唔怪得嗰啲人真系控制唔到嘅，但系咧我身边有啲朋友咧系特登咧就嚟噏咁样。即系大家好 friend 咁样啦，咁佢就唉好饱啊，走过嚟咁样。 哦，嗰个系特异功能嚟嘅。 系啊， 系啊，有啲系可以好劲噶嘛。 系啊， 你有冇试过嘅就系一口气饮支汽水，跟住 翻啲汽水出 嚟，好舒服， 全部又晒出嚟。 系， 又或者有啲人咧会偷偷地储埋啲屁。 哇！ 跟住咧行到你边个场先？ 但系可以控制到嘅咩？好 可以控制 到 嘅， 系咯， 冇可能 系真系特异功能嚟噶。 不过呢啲真系特异功能咯，亦都唔好学啊。 系唔好学。 喂，咁我问翻拍档啦，你话头先话1972年嘅行为，咁而家你喺公众场合你见到啲咩？你觉得好唔中意啊？ 我讲先，就系喺个公众场合嗰度好大声喺度煲剧。 啊！呢、這个我都想讲啊，系、哦、啊， 哇，超憎， 系， 哦， 系啊， 即系我觉得你可以做你自己嘅嘢，但系我觉得咧喺公众场合有时亦都要多啲尊重其他人佢嘅感受咯， 系， 即系试想想，如果大家都系咁。咁我覺得即係冇嗰度地方係安寧。 我覺得小強頭先講都係，即係煲劇都算好啦。即係有時咧，可能係睇一啲比較不雅嘅影片啦，佢開埋聲喎。 嚇？ 係啊， 係啊， 有啲人係咁。 喺我地鐵見過，係啦， 我都見過啊。 係啦，係啦，或者有時餐廳就好啲咯，即係食嘢咁佢因為餐廳都比較嘈咁，但係有時地鐵咧朝早大家翻工咁，你知道已經好逼噶啦，咁佢仲攞部電話出嚟睇啲咁。咁有啲尴尬嘅，系啊，有啲惊。 即系佢自己嗰啲外自己翻嚟唔尴尬。 系啦，佢完美演绎咗，即系只要自己唔尴尬，尴尬嘅就系别人。 系咪？ 系我完美睇到。 正常佢自己睇过应该尴尬噶嘛。 系啊，佢唔惊啊，佢咪照睇咯。你睇佢尴尬。 一样嘢，我觉得咧睇呢啲嘢咧匿埋睇。是樂趣的其中一部分。 我覺得可能那些叔叔已經是覺得呢是等人家跟他一起看才是樂趣的部分。 有福同享。 是。 他很喜歡雙方的 不是嗎 是啊，但真的很尷尬的，你站在旁邊明白嗎？真的很大聲地播片啊。是不 是因為他播那些你不喜歡呢？ 我又沒有去真的去看的，我就已經盡量避開了目光。 那個女仔。 是啊， 已經。不是，明明我想看歐美版的，那他在看日本。咁所以你覺得，咦呀， 冇心 機啦，已經。 我會企開啲啦，費事啲人當我同佢係即係呢一類人。 喂，呢啲其實就算係呢，除咗呢啲片之外咧，有啲咧就算係啲聲好大，但係唔關即係不雅之與否咧，你唔中意就係唔中意噶啦。譬如你睇係 啊， 球賽對於我嚟講係雜聲嚟嘅，我唔中意球賽嗰啲哇嗰啲，我對於我嚟講係好嘈嘅。 係。 未必一定是 AV 那些、有些人我不喜歡。 你們有沒有其他那些不喜歡人家做的事？ 我不喜歡人家逼埋來咯，即有時是啊， 貼得好埋。 曾經一段時間呢，啲人排隊不是很喜歡逼住你這樣的。是啊，在主題公園啊這樣。 我同意啊。 是 啊，是啊，他們不知道為什麼 有了社交距離就少一點 了。是。但是你有沒有發覺就是不知道為什麼有些人是喜歡這樣的。就算呢條路有多闊呢，佢都會撞到你 嘅，係啊， 係啊，係啊， 無論你去到邊度，佢都會揾到你。 牆嗰邊嘅啦，佢都要喺你後邊過。 睇得太多， 好似啲鬼咁啊，係要黐埋你。 係 ，OK， 好啊，10:27。 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 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冷顶天立地，与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 十点半新闻前啊，为大家带呢首咧郭富城嘅《强》啊，先听咧十点半嘅新闻报道啊，转头翻嚟咧，继续有我哋风骚快活人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调整海外地区或台湾抵港人士的核酸检测要求，下个星期一起生效。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相关安排只是细小的优化，并非放宽措施。他认为政府可以和专家商讨取消入境要进行核酸检测，只是做快测。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过去一个月入境阳性个案之中，很多是香港人，最多是曾经去过泰国，其次是日本。如果要采取精准措施，应该就哪些地区有较多阳性输入个案采取相应措施。另外，政府已經採購復必泰二價新冠疫苗，最快今個月底到港。何柏良認為，無論之前是接種科興或者復必泰的人士，到時如果要接種加強劑，即是第三或者第四針，都應該全部轉為接種二價疫苗。警方在全港多个地区共捣破六个怀疑非法赌档，拘捕79人，其中65人涉嫌在赌博场所内赌博，亦都涉嫌违反防疫条例，被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警方的行动昨晚分别在旺角、油麻地、北角和深水埗区进行，其中在深水埗一个怀疑非法赌场内检获两把长大约40厘米的西瓜刀，另外在五个怀疑钓鱼机赌档之中检获18部钓鱼机，以及大约7000元的赌款。至于在油麻地一个赌场内检获一批麻雀台、百家乐台等，以及大约85万元筹码和大约76万元现金。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5,129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2,276宗确诊和22,853宗无症状感染。广东有过10,000宗本土个案，达到10,448宗，大部分来自广州。广州市卫健委话，全市疫情仍然以海珠区为主，海珠区已经延长强化防控措施至星期六午夜，当局又加快在广州建设方舱医院和隔离场所等。重庆本土个案亦都继续增加，新增4,666宗感染。北京新增100宗本土确诊和366宗无症状感染，整体数字上升，但系社会面筛查占45宗，较前一日少31宗。南韩军方表示，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初步推测是洲际弹道导弹。军方正系分析导弹飞行距离、高度和速度等的参数。日本政府亦都话，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北韩前一日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外务上崔善基谴责韩美日加强对北韩健身威胁。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19点，升274点，总成交金额52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116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87点，升6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9.8，升7.8；美团165.5，升12.5；阿里巴巴82.95，升4.7。恒生中国企业63.32，升1.18；盈富基金18.43，升2.8；快手56.6，升3蚊；友邦保险76.8，升4毫；京东集团226蚊，升15.6；港交所309.6，升6.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6，日元139.92，瑞士法郎0.952，加元1.331，人民币7.154，英镑对美元1.19，欧元对美元1.038，欧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27978点，升47点。港金报1646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3.43美元，卖出1764.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车多。在九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都是行车缓慢。在新界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八乡消防局一段都是非常之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涌与东路回旋处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整个拍摄过程是一次感受航天事业、感悟航天精神的过程。为了真实展现航天人员的拼搏精神，剧组600多人横跨大半个中国实地取景，包括零下30几度的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内蒙古额济纳旗、四川海南以及北京航天城，最终完成艰巨的拍摄任务。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30精彩重温。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咁我就做咗10多年导游嘅 CIBS 节目制作人黄敏一， 跨年代嘅音乐节目啦，就会写啲歌剧场版去代表我哋一个年代咯。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10年， 可以开咪自己监制自己构思一个节目，实现咗好多人嘅梦想咯。 CIBS 现正接受申请，成功申请会有制作费资助，即上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Hello， 我是邵音音。有人问我何为快乐，我成日觉得我自己是很快乐的。第二天问我何为快乐，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快乐。总之你乐观啲，接受所有面对的困难，就是快乐了。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翻到去风骚快活人啊，十点三十九分啊。 嗯，喂， 系 喺度， 翻嚟翻嚟， 冇错冇错，喂，喺度。喂，呢一个心理测验咧，今日同大家玩嘛，好简单嘅啫，咁样样。你想首先知道佢系测咩啊，定系讲完晒拣完先知佢系咩测咩咧？ 梗系唔讲啦。 我唔讲住，嗱，听紧嘅朋友们咧都可以谂下个答案，你自己拣下。而家暂时咧就唔开个题目住。首先嗱，听日要朝头早一早起身，嗱，无论咩事都好啦吓。咁你担心自己咧唔知醒，于是教闹钟啦，呢个最正常，个个都系咁噶啦吓。你会将个闹钟摆喺咩位置咧？一伸手就可以闩到噶啦，即系最近你嘅。二觉得都唔够近，直情摆枕头侧边、耳仔侧边。哇，呢个听觉好差，如果系咁啊，即系等佢耳仔侧边一响咧，就一定听到啦。第三。越远越好，听到咪得咯，使乜咁近啦、啊？越远越好，总之听到就得啦吓。到底你系拣一伸手，即系手臂咁长啦，即系伸过去攞到啊？定系摆喺耳仔侧边啦？定系越远越好咧？ 三个拣咋？ 我拣伸手， 我拣。 嗯，哎，我都系， 系 三个都系。Austin 咧？ 我会 B 咯。 你吓閪噶， 系啊， 耳仔， 因为我惊炸自己唔醒 哦， 系啊， 我想讲一样嘢，就系咧唔醒就唔醒啦， 系啊系， 真系噶， 系噶， 因为咧我啲朋友咧佢系咁噶，我真系好憎佢哋噶，教嚟做咩咧？咁其实佢就去教咗个闹钟啦，跟住咧就嘟嗰啲手机嗰啲啊， 哇，好， 跟住系咁闹，系咁好烦，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其实我想问。是不是他不禁识他就永世他都是不断地闹的 但他自己不 醒 他 就会醒晒全屋的人 其实 就是教闹钟的人 其实他是想闹醒晒全屋的人叫他起身他不是想闹醒自己 那你根本就不需要教闹钟咯你跟那个人讲声就可以 他都怕隔离那个不醒嘛有时我都是这样 不会了不是你不要吵醒人嘛因为你起身的时候不是代表人家其他起身的时候来的嘛。 是。不是说闹钟呢闹不醒当然是惨啦会迟到啦。但有一样东西都惨的就是你醒了禁识他 想 住哎多一分钟呢通常出事就是一分钟。 是、啊。 一个钟头后才起身就惨了。 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 通常这些后生的时候就会现在不会了。 是。 是啊现在都不知道几想自己可以瞓得可以即禁识个闹钟再瞓得翻。是吗 是。 年纪不同。A 咁呢个系测咩咧？其实系测同同事之间嘅关系。我都系 A 嘅，我都系 A 嘅。 嗯， 阿 Austin 系 B 嘅， 我哋三个都系 A 喎。 阿 B 三 A， 我哋 三 A 一 boy 系啦。好，选择一伸手可以闩到个闹钟噶啦。你好在意人哋对你系点样嘅睇法，你又好独立自主嘅坚强个性，凡事咧就好似表现出好潇洒，但系遇到问题咧，你都系会问下人意见。问意见下虽然人哋讲乜嘢呢你未必会照样做。你嘅逻辑就係听下人哋嘅讲法啦俾个面人啦增加啲关系但你未必会跟人嘅讲法去做嘅。 嗯 係咪呀你哋 我觉得冇 未必 一半半。 係咪 呀我想咩 我真係一半半。 係呀我真係咩 呀 因为有 准又係咁唔准又係咁。 我未必会问人的。 哦即是你自己会做了先。 我又未必会自己做了先。但是我会自己心里面有个决定咯。我就未必会跟人商量咯。如果是一些譬如可能是我自己的态度问题啊或者我自己一些想法啊那我又未必会下下都要跟人商量咯。 嗯 、okay。 所以一半半。我未必是我觉得小准啦。 嗯 好啦到 Austin 的波。 是 B 啊我是。 是 准仔边啊。 Austin 呢你是一个好受大家喜欢的人。可以说是人见人爱啊。 哇总之讲 了这个。只有将闹钟放在耳边才可以令你觉得自己安心起床。在你的内心你是非常依赖他人的。 亦都因为咁样，你拥有平易近人嘅性格，具有协调能力嘅你，好容易可以融入团体之中。 准 准， 好嘢！ 对于你嚟讲，我都觉得安全系嘅，人见人爱。但系你话依赖人啊， 依赖 我唔觉得你依赖人喎、啊因为你完成一啲嘢嘅能力都高。 因為如果做嘢做嘢上就都還好嘅，生活上其實我都依賴我老婆嘅。 咁呢、哦、個我唔知啦、啊，我又唔係你老婆， 因為成日唔記得食飯啊，咁佢會提我。 嚇？ 係啊，太係啊，成日都問我，喂，今日食咗藥未？食咗飯未？即係係啊，佢成日都要提我咯。 沖咗涼未？ 沖涼就唔使嘅，但係會提我飲水咯，成日都。喂，飲水。 好衫未？ 係啦，飲水快啲，跟住就懟杯水埋嚟㗎啦。跟住哎呀，整緊嘢啊！飲水唔理，即刻飲咁樣， 係太 準唔準啊？你覺得？ 都 OK 啊，我覺得 OK 係啊。 梗係啦，人見人愛。 梗係啦，幾大都話準啦。你成日話人見人憎啊，我唔準。 冇人揀嘅。 係好啦，聽力範圍越遠越好啊！你嘅領導同組織能力好強嘅，可以喺團體當中發揮自己嘅才能。不過唔好囂張。你做事干脆，唔鍾意依赖他人，你淨係信自己，拥有自己独特嘅做事风格。不过有时几难让人亲近嘅。 嗯嗯，係 咁啦。 咁又揀私人 有，邊有冇呢啲人啊 ？Orton 都有㗎，梗係有啦。 即刻浮现咗几个人出嚟。 係 啊，我都有， 我都有。 好彩，唔係依家同埋心諗，好彩冇揀私啦。 唔揀私。我又覺得冇乜所謂喎、 啊。啊，這個節目咧真係冇乜所謂， 係嘛？ 我覺得喺邊個位同埋做咩事嘅啫喎。 係。 嗯，所以我又覺得係咯，即係當然你話太過難令人相處嘅，咁梗係唔好啦。但係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會有佢自己嘅長處咯，只需要嘅就係發揮大家嘅長處。是为做好件事的，我觉得其实真的没什么所谓。 嗯， 没错，同意的。好啦，10:46，不如我们听着歌词好不 好？ 好。 好。Never enough with a man like you.

网上情缘。遇见一个人需要一秒钟时间，认识一个人可能需要一分钟时间，喜欢一个人需要一小时的时间，爱上一个人要一日的时间，忘记一个人有阵时要用一世的时间。 谁令我心中痴痴的醉，在我身边每天为我洒滴滴眼泪，让我的每一天也是晴天，怀着满腔热诚藏在我心里。如何喜欢你，如何结识你，我此事一一的淡忘，唯独情深一片，谁与我终身依恋，谁给我真心不变，只要我一息尚存，也忘不了你。真心相欠，在我身边每天为我忧，日夜挂念，让我的这一生有着明天，怀着满腔热情来让我温暖。如何喜欢如何结识你，我此事一一的淡忘，唯独情深一点，谁与我终生依恋，谁给我真心不变，只要我一息尚存，也忘不了。唯独情深一点，谁与我终生依恋，谁给我真心不变，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忘不了你。 听过有谭咏麟的《忘不了你》啊，今日的网上情缘啊，咁啊提提大家啦，即系呢个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赛咧，依家接受公众投票啊，仲有三日啊，仲有三日就截止报名噶啦，咁大家咧可以咧快啲啊登上我哋 rthk.hk 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网页啦，呢个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嘅页面投票俾你最喜爱嘅歌曲同埋歌手啦，大家咧投咗票之后咧会收到一个验证嘅电邮嘅，揿咗电邮里面嘅链接咧，你就正式投咗。投票噶啦，咁我哋咧先听听新闻报道啊，转头翻嚟有你又知唔知啊？ 筛查占45宗，较前一日少31宗。南韩军方表示，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初步推测系洲际弹道导弹。军方正系分析导弹飞行距离、高度同速度等嘅参数。日本政府亦都话，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北韩前一日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外务上崔善基谴责韩美日加强对北韩延伸威胁。天气方面， 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系为该区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46点，升100点，总成交金额65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105点，系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27点，升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系报293.8，升1.8；美团162.4，升9.4；阿里巴巴81.9，升3.65；恒生中国企业62.72，升5.8；盈富基金18.26，系升1.1；快手56元，升2.4；友邦保险76.15，跌2.5；京东集团222.4，升12元；碧桂园2.72，跌7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6，英镑9.318，瑞士法郎8.223，欧元5.254，加元5.88，新西兰元4.823，欧元8.118。每百日元对港元5.5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84。日经平均指数报27978点，系升47点。港金报1646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3.55美元，卖出1764.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呢节有阿姑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时代广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喺尤丽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桥面一带比较车多。新界区大埔丁泰路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大埔体育馆一段比较多车。封路情况，窝打老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上海街的慢线需要封闭，同时上海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八号的第三线都需要封闭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黄珠路隔音屏龙门居方向，以及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另外，环保署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解读二十大报告。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穆虹指出，对于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战略部署，主要包括：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三、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五、着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使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拍 p o s 33. 大家好，我是 Alan 布志伦。我想起我音乐成长里面影响我最深的一个乐队，我会首选是 Radiohead。因为 Radiohead 的音乐作品呢，令到我明白到乐队音乐里面那种精神和层次感，他们令我更喜欢乐队的音乐。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由即日起到11月20号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放飞无人机要注意安全，小型无人机令已经在6月1号实施，有关危险行为和限飞区的条文已经生效，而对注册、标签、培训等要求就有6个月宽限期至今年11月30号。放飞无人机前记得去民航处的电子平台 SUA1 站通注册和了解安全资讯。 视听障的李敏仪怎样将艺术融入生活呢？香港盲人辅导会社工刘美英姑娘是这样说的。 她说其实呢，我去完街回来呢就会摊开张桌又会画画的了，就算去到几点我想起上来我就摊开来画的了。有时呢我煮完饭又摊出来画，一会间我洗完衣服又摊出来画。 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继续探索敏仪的艺术世界。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什么是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回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起吃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的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像我哋创作艺术的时候是没有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翻到嚟啦？咁啊，提提大家咧，一阵间咧有大点唱啊！依家咧就已经可以咧打通嘅电话1872388，咁啊，由我哋嘅靓仔哥哥阿德咧就会接你嘅电话，12点后咧就会接听大家嘅电话噶啦。 好嘅， 系 好啦，好啦，咁啊，而家开始问问题咯。 系 好，好嘛，咁我嚟先啦。 系 嗱，呢个问题咧都系关于一个工作岗位啦，又或者咧我哋身边有位朋友叫马老师啦，吓 系。 老师呢个岗位点解叫做老师呢？其实老师未必老噶，好多老师咧啱毕业嗰啲咧年青小伙子，但你都会叫佢老师嘅吓，无论佢几多岁。点解老师要加个老字喺前面呢？咁样四个答案。第一，老系因为一种尊重长辈嘅尊称啊，即系我哋通常都叫啲老人家噶嘛，咁啊即系当佢长辈。第二，因为以前教书嘅咧，多数入行嘅咧都系啲年纪较长嘅。第三，老字代表咗品德，形容呢一个教书咧都系好有品德嘅人。第四，冇咩原因噶，加一个字比较容易易读咁解嘅啫。我唔觉得系边个答案。第一，尊重长辈；第二，以前教书嘅多数啲比较中年以上嘅；第三，老字代表品德。第四，纯粹加一个字比较易读嘅啫。 A， 我估品德， 我都估品德。 我打 A， 尊重长辈。 系 阿 Otten 同埋小强就拣代表品德。 系， 冇错， 系咪啊？嗯，冇错，有人啱嘅。答案就系品德嘅，老字代表品德，形容教书嘅咧都有好好嘅品德。喂，几位啊，其实咧我琴日咧揾咗好多关于呢个老字咧，另外有一个问题咧好特别噶、哦， 延伸嘅， 不如问埋你哋好唔好啊？ 嗯， 好啊。 你咁咪将个延伸 嘅，呢个唔系纯粹玩嘅，唔系问题，我就问下你哋啫。动物里边咧有老虎啦，有老鹰啦， 嗯， 点解虎已经得噶啦？虎啊，虎壳双形啊，咩啊，虎咩虎爪啊，咩？点解要加个老字咧？咪鹰都得噶，点解加老鹰咧？吓 系，仲有老鼠咧？ 老鼠 啊，冇错啦。嗱， 獅子又唔會叫老獅子嘅，馬又唔會叫老馬嘅喎，但係點解虎又叫老虎咧？ 即叫老馬有老馬 有， 但你唔會叫嗰只嘢做老馬啊嘛， 即 係 唔會反埋落個名度啊嘛， 老獅咪係咯， 係咪？ 嗯、 你会唔会叫老马？我条老马咁样。O K， 点解啊？ 我死老马， 我又唔会，又唔知想你死 啊！ 好啦， 其实嗰答案都几得意啊。 哦， 有冇得？ 我觉得系，只不过系个名嚟嘅啫。 系咪纯粹顺口啲咋、 嗯？ 即系一个字，系咪纯粹顺口啲咋？ 嗯。 即系一个字，可能虎咁样，好似好 有 气势。 有两个关于动物嘅问题都好笑嘅，得意嘅。另外一个咧就加、是、个子字，子女个子。 子 兔点解加个子字咧？兔子， 兔子可以啊。 系啦， 狮子啊， 咁凶猛都一个子字啊，嗬。 系啊，狮子咧就加个狮子咧，咁样。 嗯，又或者系豹小子。 系 豹小子。 炮小子就是罗文侧边个正啊！ 原来咧佢话嘅答案咧，点解老虎啊、老鹰要加个老字咧？老字喺呢一度咧，就唔系代表尊敬或者品德咯、啊 嗯。 老字咧系代表敬畏或者惊啊 ，sorry， 惊啊， 惊 系惊系啦，惊 系即系鹰 狮子都惊啊！ 系啊，好惊老虎，唔系，因为以前可能老虎咧喺民间作恶嘅数高啲啊。你记得武松都系打虎， 武松打虎 啊。佢哋以前曾经一段时间咧，就唔系叫佢哋做老虎嘅，有一个称谓叫大虫。 系啊，大虫啊，我都听过呢、這个。 大虫 系 啦，咁、啊、因为佢哋惊一叫佢个名，佢听到会嚟啊，咁所以咧就敬畏个名。后来咧就叫做老虎。鹰都系啦，鹰因为经常咧飞嚟找啲小动物，所以佢哋啲民间又好惊，所以叫做老鹰啦。 咁老鼠都系。 头先话老鼠点解又会叫老字咧？咁样，咁呢个就唔知啦。 我记得咧，我睇《水浒传》咧，好似有个即系梁山豪杰叫武大虫顾大嫂啊。咁系咪真系话佢系老虎啦？系咪咧？ 咁啊要公喎， 要星期一嘅古古啊学古文再教下我哋。 系啦，啊 好。 咁即系究竟 老字、 老公同埋老婆又点解咧？如果你咁再延无限延伸，系嘛？无限延伸有好多噶、哦。 系啊 系啊。 如果你咁讲嘅就系、是，即系老虎，我哋又唔系好敢叫佢做老虎。咁咪所以就叫佢做咩虫啊？ 大虫啊， 大 虫 啊，大细嘅大啊。 咁其实系咪有少少好似即系伏地魔咁？ 哦，唔可以提佢个名啊！ 唔可以叫佢个名。 You know who？ 点解曱甴又唔叫曱甴，叫小强咧？ 老曱咯，叫做 老曱， 或者叫老强。 系 好，到阿 Sir 啦。 好啦。嗱，咁我希望咧，即系我个电话线就比较窒啲咧，即系唔好意思啊。 嗯， 我尽量咧讲慢少少。好，嗱，我哋成日咧都话咧老咧就唔可怕嘅，但系其实每个人咧都惊老嘅，系咪？ 系。 咁啊，成日咧都喺度讲噶啦，即系小心啲啊，唔好晒到个手啊，唔好出啲老人斑啊。因为咧，唔知边个位嘅话咧，一见到你潮肥啊，或者系多斑啊，咁样咧就会显老噶啦。好啦，咁而家想问咯，女人嘅面上最容易衰老嘅系边个部位？听唔听到？边个 部位？ 听到。 系啦，女人面上最容易衰老嘅系边个部分呢？A 额头 ，B 眼睛 ，C 嘴，定系 D 面颊咧？ 嗯， 我估 boy 眼角耳尾纹。 嗯，耳尾纹系咪？ 我估额头， 估眼睛。 但系咧喺上学嚟讲咧，如果咧男人啊有鱼尾纹咧，好嘢噶， 桃花啊嘛。 是啊，桃花啲、啊、女人咧见到中意嘅， 但 当然如果你嫁俾个老公系咁样咧， 咁就惊啦。 马小葵有冇鱼尾？有冇鱼尾纹啊？马小葵你 我 马尾纹， 而家努力整紧黐胶纸，整啲。 我唔系好觉佢有喎、 啊，冇嘅。 系啊， 我估额头，我估额头， 我估眼睛 ，boy 眼。 好，马小强估眼睛， 我拣嘴唇， 嘴唇， 我估额头， 嘴唇。好 ，Otton 额头， 额头系，即系 A、B、C 都有人拣， 系 有冇人中？ 有人中， 咦？ 系啊，有人中。正确嘅答案咧系 眼 A 额头啊！ 哎呀， 系啊，原来咧我哋咧喺年轻嘅时候啊，咁个肤咧胀卜卜，系因为我哋啲脂肪其实系会平均咁样咧分布喺你嘅面部唔同嘅地方嘅。 嗯， 咁但系咧随住年纪咧，好多嘢咧我哋就会流失噶啦。但其实咧喺女人嘅面上啊，最快嘅系个额头啊， 因为即系电车纹。 而咧就系啲皱纹啊，其实最先最先你系会睇个 额头嗰度就会最先睇到啲皱纹啦， 有嘅。 但系我想问咧，其实呢个系咪男女都系一样嘅咧？即系男仔理论上都系系咪都系额头先噶？ 這個呢就是我看一個的報道講關於的就是女人的、 嗯、 所以我不夠膽講說男士都是、啊、因為很可能的就是大家的男女很多時候都有區別啦，所以呢就未必是應用在男人身上咯、 嗯、 但是女人呢就真的要很小心，因為呢在你的面部上面呢最先見到皱纹的地方原来是你的额头，而很多人呢其实都不知道的、 嗯 是啊、就以为是有个虎纹、啊、就是个笑纹那个位置呢是、啊、又或者是鱼尾纹、啊、就是个 眼角那些位置呢， 以为鱼尾纹， 又或者是个嘴唇上面那里呢、嗯、但是其实呢很多时候我哋都會唔好好咁樣去保養嘅，就係、是、我哋嘅額頭咯。 嗯， 其實咧，我想講咧，人到咗咁上一年紀，你會發現咧，平時咧冇紋嘅地方咧都有紋嘅。其中一個咧，我自己覺得咧，會幾明顯嘅就係頸啊。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 嗯嗯嗯。 啊，頸紋咧，嗰啲頸咧就會有啲好似鬆鬆地啊，係咪叫火雞頸有一個名字？ 係啊，火雞頸、啊。 火雞 有冇听过咩火鸡颈？ 系啊，即系啲皮抌落嚟咁样， 抌落嚟咁噶嘛？ 系啊系啊， 有一嚿嘢，有一嚿嘢喺个喉骨嗰个位置度嘅。 系， 系啊，大家其实就可以做多啲嘅，就系即系将你个头向后咬，明唔明啊？ 嗯， 即系呢个咁样，你会 feel 到嘅，即系你如果你条颈嘅左右两边咧，都会有啲拉扯嘅。 嗯， 即系我觉得咁样做多啲呢一个动作咧。是有用的，同埋有時你咪會見到啲女人咧搽 cream 嘅時候，喺嗰個頸嗰度咪會向上咁樣咧，即係有個手勢係啦，即係車輪咁樣，總之向條頸上邊嗰個位嗰度係咁樣打圈嘅，即係捋翻啲皮上去啊。 哦， 咁所以咧，我覺得呢一個都係一個好嘅方法嚟，持之以恆喎，唔好以為做一次就得喎。系啊，咁、你日日咁做咧，我见到有一个 Auntie 咧，佢系真系保养得很好好噶。佢咧教我就系佢有，好似廿几岁佢已经开始咁做。 哇， 嗯， 好忙。 真系啲系咪因为持之以恒，同埋好细个开始咧，都已经要搽啲颈啊，即系你要护理埋条颈。 嗯， 咁今日咧。佢冇乜頸紋嘅， 嗯， 咁犀利， 系啊，試下啦。 因為呢度真係地心吸力嚇，即係好難同佢對抗嘅。 嗯，好啦， 好，小強， 係咪繼續？ 好啊， 係。 冬天咧，咪好多人戴嗰啲冷帽嘅， 係。 然後個頭殼頂咪有個波波嘅，有個絨球嘅， 係。 嗯， 係嘛 ？OK， 原來 呢個絨球咧。点解会有呢个绒球呢？原来呢啲帽咧系法国啲水手戴先嘅。咁佢点解会个头壳顶嗰度有个绒球呢？四个答案。 嗯， 第 A 系方便执起顶帽，因为佢哋好冻冰天雪地啊，戴手套啊，执起个粒波仔咧就易啲。 boy 系惊喺个船度咧撞咗个大学顶咧，有个绒球咧可以冇咁痛。 嗯、 C 就系织呢顶帽嘅时候咧个收口嘅位置。D 就系美观，纯粹美观啫，即系有个波波仔喺度啊，几得意，几靓咁样。 嗯、 B 就系 B， 我 B 和 boy 防撞咗个顶， 系防撞。 好， 我都估 B。 两位咧？ 防撞， 防撞， 系啊，喺个船嗰度工作啊， 有冇留心听书啊？ 我知道，我知道，谂下系咪啫？我梗有听啦，我谂下系咪啫？嗯， 系啦， 咁我拣 A 啦， 方面执起顶帽 ，B 防撞 ，C 就系收口嘅位置 ，D 纯粹系诶、哎、好睇，几好睇，有个波波仔。 嗯，防撞，因为佢哋系咪成日会即系可能身材比较高大呢？即系一起身嘅时候撞到天花板定系点样？ 我 觉得 系因为喺船上边咧、有时好可能喺船舱度瞓噶嘛。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嗰啲楼底比较低矮 啊 嘛。 系啊，又或者你有冇去过嗰啲船舱啊？又或者好似Titanic嗰啲咁样啊？ 嗯， 嗰啲咧床咧同床中间咧， 哦，嗰啲诶碌架床， 空间好窄。 系， 嗯，所以我觉得系 B。 系。我都覺得 以前就瞓過啊，嗰啲因為平啲噶嘛，嗰啲船艙位，好就因為係好近嗰個 engine 咧， 好好嘈噶， 好嘈好過熱， 好熱噶。 嗯， 好，兩位 boy， 阿 Michael， 你揀乜嘢？ 我咪揀咗咯，執咯 ，A 咯。 哦 ，A，OK， 有人中嘅，兩位中就係 boy 撞咗個頂嘅啫。 系 嗰个绒球仔咧，因为佢哋好高大嘅，法国嗰啲水手，同埋啲船舱咧比较窄啊。咁、如果整一个绒球仔咧，撞起上嚟都冇咁痛，系啦，佢射到都 OK。 好，长知识啊！ 你知唔知道？再延伸阅读一下，你哋有冇谂过嘅就系点解冇女水手 啊？嗯， 系咪体力方面啊？ 系咯，定系系咪女仔有生理期比较难？在海上面處理 不是 都不是 有沒有 我知道我知道因為那頭髮太長 不是 可以剪短它而已 關什麼事 有沒有真的估不到 有沒有 估不到 估不到 還估是不 是， 是 因為呢在船艙那裡真的非常非常窄的如果呢有女水手的呢大家呢身體上會有時會即是觸碰 接觸是 系啊，即系你夹埋佢，即系你好好细嘅嗰啲咁嘅好窄嘅地方。咁、如果你有个女水手喺度行嚟行去，夹嚟夹去，系、咪大家擦嚟擦去， 系 觉得好唔方便啊。 系系 系啊，所以佢哋会即系宁愿系啦，唔好有即系女嘅水手。同埋嘅就系、好可能喺嗰啲叫潜艇啊。他哋都不會咁做啊！潛艇咪仲窄，你諗下？ 嗯， 係喎，潛艇仲勁喎。 嗯 嗯，好。 係啊， 好。咁我哋不如聽只歌先啦。轉頭係啊，我新聞之後先翻嚟問啦，好唔好？好，聽只歌先啦。 好的。 I look into the stars at night The only substitution when it's not your eyes Yeah Can't get enough, it's official I want a lot, not a little If we keep it us, it's so simple Wherever you are, wherever you are Heartbeat, it speeds up whenever you want me What you got, I wanna like all week I need that, I wanna be Wherever you areIt speeds up whenever you want me What you got, I wanna like all week I need that, I wanna be Wherever you are, wherever you are 20 minutes till I'm home And tell me all the ways you wanna make this go Now I can't get enough now, it's official You want a lot, and not a little If we keep it us, it's so simpleWherever you are, wherever you are Heartbeat, it speeds up whenever you want me What you got, I wanna like all week I need that, I wanna be Wherever you are, wherever you are Heartbeat, it speeds up whenever you want me What you got, I wanna like all week I need that, I wanna be Wherever you are, wherever you are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听过有 Shawn Mendes 嘅 Hard D 咋，咁啊提提大家啦，我哋嘅风骚大点唱咧就开放热线咧俾大家打入嚟噶啦，就系1872388啦，大家可以打通电话，我哋十二点之后咧就会接听大家嘅电话啦。大家先听听新闻报道啊，转头翻嚟有继续有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两日的 APEC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今日起一连两日在泰国曼谷召开，各经济体领袖陆续到场，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行政长官李家超、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代表台湾的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泰国总理巴育在会场迎接，习近平到场与巴育握手和拍照之后，巴育陪同习近平到扶手电梯位置进入会场。至于李家超到场落车的时候除下口罩进入会场，并且和巴育握手和拍照。李家超今日会参与经济体领袖及嘉宾的非正式对话和工作午宴，亦都会和其他经济体领袖举行双边会谈。正在曼谷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亚洲全球对话平台以视像方式发言，他说全球经济正是面临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挑战，各界都关注高息情况会维持几耐。他指出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令到情况加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个月预测全球经济增长将会从2022年的 3.2% 放缓至2023年的 2.7%。 就发达经济体而言，预计增长将会从 2.4% 明显放缓至 1.1%。至於亞洲的情況，李家超認為較樂觀，他有信心亞洲將會成為全球經濟的亮點。李家超又說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在一國兩制原則之下，香港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既有國家的強大支持又聯通國際，香港將會努力鞏固傳統優勢，並且發展創新科技以及文化藝術等新興產業。政府调整海外地区或台湾抵港人士的核酸检测要求，下个星期一起生效。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相关安排只是细小的优化，并非放宽措施。他认为政府可以和专家商讨取消入境要进行核酸检测，只做快测。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过去一个月入境阳性个案之中，很多是香港人，最多是曾经去过泰国，其次是日本。如果要采取精准措施，应该就哪些地区有较多阳性输入个案采取相应措施。南韩军方表示，北韩在上午10:18在首都平壤附近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初步推测是洲际弹道导弹，军方正是分析导弹飞行距离、高度同埋速度等的参数。日本防卫省亦都确认北韩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海上保安厅话相信导弹落入北海道道岛大岛以西大约210公里的周边海域，当局未有接获损毁报告。正在泰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的首相岸田文雄谴责导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对北韩以前所未有的频率作出挑衅表示强烈抗议。日方已经向平壤表明，绝对不能够容忍有关行动。外电报道，洲际弹道导弹是北韩射程最远的武器，主要用于运载核武器，射程能够远至美国本土任何地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203点，升158点，总成交金额73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64点，升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3.8升1.8，美团164蚊升11蚊，阿里巴巴81.9升3.65，恒生中国企业62.9升7.6，盈富基金18.3升1.5，快手56.85升3.25，友邦保险76.45升5仙，京东集团221.8升11.4，碧桂园2.71跌8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6，日元139.95，瑞士法郎0.952，加元1.331，人民幣7.143，英磅對美元1.191，歐元對美元1.037，澳元對美元0.671，新西蘭元對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27959点，升28点。港金报1644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2.15美元，卖出176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阿姑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桥面一带比较车多。封路情况，干诺道中有紧急维修工程，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的慢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有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方向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龙门居，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周恩来是70年代中美破冰的关键人物，对中国当时的外交关系，他劳心又劳力。 尼克逊要来访华，内政外交千头万绪。 我知道国家没了你不得，但是恩来身体才是最紧要的。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当时我认识了我的前夫，他家企不是那么喜欢我做歌女的。 哦哦哦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嗰时我爱情是第一的。我是露云娜，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你哋好啊，我是胡峰。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的就是健康。怎样才可以健康呢？我呢的心得就是 多啲行路，扭下擰下揈下腳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動唔方便嘅咧，淨係咧嚇喐下手咁就 OK 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懶啦、 啊。記得聽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翻到嚟，你又知唔知啊？各位喺咪度啊？ 嚟到我问啦， 系啦，到我问啦。嗱，世界杯又就嚟开锣啦，咁我又足球迷啦，咁上个礼拜咧就问咗大家啲关于世界杯嘅问题啦。咁今个礼拜咧，我都系承接翻个路线嘅，都系问大家关于一啲足球嘅问题嘅。 好， 咁可能咧即系大家未必成日睇波啦，但系都会识一个好足球嘅界嘅明星咧，就系碧咸啊。大家都识啊，识啊，碧咸啊，咁咧，碧咸咧，咁依家已经即系退咗役啦，即系佢已经唔系现役嘅足球员啦，但系佢都 keep 得很好好嘅。咁咧，今日呢条问题咧就系关于碧咸啊。咁究竟咧，佢职业生涯里面啊，嗱，佢作为一个即系职业生涯里面都几成功嘅一个嘅一个球员啦，佢又究竟咧有乜嘢咧系未试过嘅咧？吓，有几样嘢俾大家拣嘅，系啦。即系咧，其他嗰啲佢都试过噶 ，OK？ 有一样嘢佢未试过。好，第一样，半场大脚一脚将个波轰咗入网，半场凹入 ，OK？ 究竟佢有冇试过咧？吓，估下咯。第二样就系佢咧，大家都知道角球哦，角球即系喺侧边开嗰啲啦。 知道。 佢试过咧，佢有冇试过咧？角球凹入 吓、 第三样，佢。赢得呢个世界足球先生，即系世界最佳球员吓。最后一样就系得到红牌被罚离场。究竟佢呢四样嘢里面啊，边样未试过嘅咧？ 未试过， 未试过，即系有三样佢都试过嘅，系啦。第一样嘢就系半场凹入，第二样就系角球轰入，第三样就系赢得呢个世界足球先生。第四样就系、是。犯规红牌被罚离场。 佢系咪脚趾尾咩？ 佢、就唔系脚趾尾拉西嘅，佢咧嗰个绝招就叫七旋斩 啊！香蕉射球， 香蕉射球系啦，就系、是、咧、直情有套戏叫《Bend It Like Beckham》啊嘛，有冇听？ 哦，系啊， 系啦，咁佢就系、是、系啦，女子足球嘅，就用佢就最擅长用脚内侧将个波咧就踢出去，咁、个波咧就会好有弧线咁样就飞出去嘅，系、啦、 香蕉射球系佢， 香蕉射球就系佢啦， 就香蕉咁弯弯地 系 边个？系啦系啦，黄金右 脚。脚趾尾拉西系边个？ 脚趾尾拉西就系呢个巴西嘅左后卫阿卡鲁斯啊。系啦， 哎呀， 佢射个波咧，就用脚面片埋佢个波咧，真系又系会向外西翻入嚟嘅咁样。系啦， 好， 咁啊，我估佢既然有香蕉射球， 但系未试过喎，边样未试过？ 即系如果 A 同 B 都应该可以用香蕉射球搞掂，系咪咧？ 我觉得系 半场啊，半场吓， 半场半场，我即系嗰个球场。 企一半 后系啊， 系后少少，佢就大脚抽射，系啦。 哦，大脚抽射， 有冇试过咁样入咧？吓、 我觉得佢 唔系解足球先生，佢应该做过啦。 咁即系D 嘅， 俾人罚离场， 俾人罚离场， 佢都试过。我觉得佢试过。 咁你觉得系咩？如果 A 半场入， 半场入，阿小强就拣半场入。 角球我觉得一定得啦、 一定试过啦， 角球难唔到佢， 系 角球，因为系咯，因为嗰个位置你开出嚟一条香蕉咁样塞入去， 系啊， 你觉得噶嘛， 系啊，唔得佢真系丑怪啦， 半场啊。半场系咪好难 嘅？好难啊！你谂下个球场咁大系嘛？佢即系通常我哋话远射咧，就已经可能系禁区外啦，吓廿几码啦。半场可能去到四廿几、五十几，甚至乎六十几码。 但系我想问，有冇人试过啊？ 有啊！ 例如有边个啊？ 例如有呢个朗尼啦，系啊。咁都系曼联嘅名宿嚟嘅，咁有啲直情系啦，肥仔朗尼啊，识嘢吓， 我知知地嘅，因为我要被逼 陪人睇啊嘛。 仲有一个叫沙比亚朗素啊，我好中意嘅一个西班牙球员，又系退咗役噶啦，以前利物浦嘅。咁就系佢试过咧，左右脚都试过喺半场嗰度凹入嘅，系 哇，咁犀利， 系啊。 系咪假脚嚟噶？ 唔系，系通常 试过未啊？ 通常都系啲龙门企得太出，我半场我都试过，我喺杏花村嗰、那个嗰度试过半场轰入，系啦，因为嗰个球场好细嘅啫，嗰、那个球场我谂半场十码都唔知道有冇。 即系 B B 嗰啲球场。 系啦系啦，喺我中二嘅时候试过半场轰入。 咁样 红牌佢应该试过俾人赶出场嘅， 我唔信。我唔信佢咁好好先生，我拣 D， 你拣 D 货多 ，D 货多，你 冇俾人赶过出场， 你又觉得佢冇俾人赶过出场？ 我觉得佢冇，佢咁靓仔， 佢唔关靓仔事嘅， 佢唔听， 嗰啲球 队系男 迷 即刻走啦，系嘛？赶出场， 咁仲有好多篮球迷嘅， 但我想问咧，赶得出场之后可唔可以翻翻入嚟噶？ 唔可以噶，你赶出场就赶出场啊，直接去冲凉啦，系啊。 唔得，唔可以冇佢啊！我观性争好远。 A 系 半场， 好小强拣半场， 我拣 D。 我真系冇乜灵感啊，因为我都唔睇波嘅。唯有跟阿我跟阿 Sarah 啦。 好，系冇人啱嘅。 吓！ 哇！ 系啦， 世界足球先生唔通系？ 世界足球先生冇攞过。 我世界足球先生啊，我估。 因为 我拣 A 啦，咁 个球佢一脚咁踢入去，应该佢 系啊试过噶，你应该屡试不爽。 嗯，系咪拣？ 好啊 ，C 系嘛 ？C 系 A， 系 A 半场粒入，未试过半场粒入，系咪？ 系 好咁咧，正确答案系 C， 佢系未赢过世界足球先生嘅。系啊，因为佢最叻嗰两次啦，其实都入围过，即系嗰个选举啦，佢都系赢第二啫吓。咁佢系试过半场粒入啦，就系96年咧对呢、這个温布顿咯，系温布顿啊嗰队球队，好似啊就喺后场咧一脚就轰咗入去个网度啦，亦都系令佢一球成名啦。角球粒入梗系试过啦，因为佢射啲波好弯噶嘛，系咪？咁咧报复后红牌被赶离场咧，呢个系佢职业生涯其中一样最出名嘅事啊，就喺呢个98年世界杯咧，咁就英格兰对阿根廷啊，咁就去到加时嘅时候咧，咁就佢俾人犯规啦，踢咗喺地啦，咁咧竟然咧俾球证睄到佢咧，用呢个虎尾脚啊！报复，即系佢已经喺个地度啦。佢夹起只脚， 撩翻人， 系啦，撩翻人转头咁样，咁啊，球证就竟然见到啦，咁就将佢红牌赶佢出场啊，咁样吓。咁但系咧，世界足球先生咧，佢系只系攞第二啫，就冇攞第一啊。咁所以都唔计嘅，系啦。 明白。 系啦。咁跟住系咪大佬有问题？ 有噶，你系好。继续落系咪？ 系继续落。 系好嗱，呢、這个问题咧，关于我已经离世嘅女王啦，咁样。咁不过呢个咧就唔系讲佢喺呢个政治方面嘅嘢，而系讲咧阿菲利亲王啊，曾经亲切地称呼佢以下其中一个昵称啊。即系有时啊，即系老公老婆叫嗰啲咧，傻猪啊嗰啲咁样。 B 啊， 叫做咩咧？咁样四个名，第一 cabbage， 因为佢系英国人啊嘛，译翻过嚟椰菜。carrot 红萝卜 ，tea 红茶，定系 bread 面包咧 ？You're my cabbage，you're my carrot，you're my tea，you're my bread。到底佢点样称呼佢咧？ 全部都 食， 全部都系食物嚟。 A， 我都估 A 系啊。 A cabbage， 我估面包。 面包， 面包， 小面包。 点解？ 面包好得意咯，笃下粒茶点嚟又落佢块面度咯。 你谂住佢讲英文，佢就会 Hello morning bread 咁啊。 仲有嗰啲英式口音，Good morning bread。 系嗰啲即系食得嗰啲嘢嘅喎，懒系会 Q 啲啊嘛，即系嗰啲 Q 啲 生果啊，我意思系。 系系。 咁啊 ，Sarah 点解你拣 cabbage 咧？ 我睇就 crown 啦，佢好似讲过。 哎呀，剧透咗。 冇错啦，呢一个系 cabbage 系正确嘅答案嚟。 cabbage 系因为好多纪录都有讲噶，喺电影里面都有提过噶。 就系菲利亲王对呢、這个英女王嘅昵称系嘛？ 冇错啦。 好， 冇得点解噶？ 冇得点 解 噶？ 冇得点解噶？ 纯粹 即系佢有时佢总之佢可能佢中意食 cabbage 啦。 系咪食椰菜 炒 面？好，跟住到边个？ 好，定我哋听只歌先啦，听只歌先翻嚟继续问啦。好，好。 我也许极度愚笨，愚笨然后才自信，我应可强忍，可强忍。当你这个聪明人不安分，你也许自问无憾，无憾然后才自觉，你该不再等，不再等。和另一位透吻，证实快乐亦算应意外现场，人类智商总都不够高，谁都无处可逃。别要讲今天你常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扮傻。太多可讲，面对海看，成为经典配角，谁舍得醉汉？你这刻与那位感情状况，需开解你的不是我。也许自愿沉默沉默，然后才令你妄想可放心，可放心。走上一个多情人的厄运，你也许受着惩罚惩罚，然后才问我会否补缺失，补缺失。回复一声好友，证实我共你多荒谬。现场能后悔的总都不够早，谁先成了歹徒？别要讲今天你常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扮傻。为何准得像我仍想找线索，令我欢笑痛楚跟谁度过，之后便太清楚。多恐慌都不用被采访，如难堪的是你，何必安抚我？有过几趟爱恋，几场劣作，讲不起最初，请略过。 听过有周恩廷的意外现场啊， 嗯，好啦， 继续翻嚟， 你又知唔知道？到我嘅问题啦， 系啊，提提大家，提提大家先，十二点后有点唱电话，大家可以打入嚟啊， 一 八七三八八， 一八七三 八 八， 系，嗯，好啦，我问咗呢条问题，好简单，人喺瞓觉嘅时候，除视觉之外，因为睇唔到嘢噶嘛，系咪？乜嘢系冇反应 ？A 听觉 ，B。触觉 ，C 味觉，定系 D 嗅觉？ 嗅 听唔听到？ 味觉，味觉，味觉， 味觉， 味觉。 嗯 嗯，我估嗅觉， 嗅觉。 闻到嘢噶， 闻到嘢嘅咩？ 系真系闻到。 有时咧，啲咖啡香味会令到你醒噶。 系啊，诶，咁我转态啦，我转态啦，我估味觉啦咁。 嗯，你继续，你仲 有冇咁谂咋？ 你 都会 知啱唔啱噶？我咁谂咋？ 系啦，有人拍下你，你又会醒噶啦。 系啊，会醒噶。 系系系。 小噶， 味觉啦，都系。 都系味觉系咪？ 嗯， 三个都系。 系 系啊。 啊！ 哇！唔通系臭讲？真系闻到噶喎， 嗯， 点样？ 仲有边三个？嗅觉、 嗅觉、 触觉、听觉 同听觉。 听觉冇可能啦，如果系闹钟点叫啫？ 闹咗咯。啊，触觉有人拍啊，你又醒啦。 嗅觉啊，我应该系咪应该维持？ 触觉啦， 触觉系咪小强啊？触觉， 我系嗅觉。 你系嗅觉啊？好， 冇感觉，咁 冇反应， 冇反应， 冇反应， 反应， 嗅觉咯，嗅觉咯， 都系嗅觉系咪？ 系啊，系。 正确嘅答案咧系嗅觉啊。 嗱， 喺一般情况之下，人啊喺瞓觉嘅时候啊，其实咧听觉系最敏锐嘅，其先至系触觉，跟住咧就系你嘅视觉。同埋嗅覺幾乎咧係冇任何嘅反應嘅。嗱，我舉一個例，就好多時候咧，好唔好彩喺火警之中，嗱好多人咧，譬如可能啲已經濃煙密布啦，但係咧你係會俾嗰啲煙咧就會係整到你醒咗。其實咧通常咧係會先聽到聲，然後咧你會處於半夢半醒之間。呢、這个时候咧，先至会闻到烟味嘅。 嗯， 所以咧，你心中惊嘅话咧，你就会醒啦。所以事实上咧，有好多火灾里边咧，你会咧就喺浓烟咧系会焗死嘅，系、因为咧冇及时去惊醒到。 嗯， 所以咧好多喺现场度咧，你都会往往见到咧有好多系安详咁样咧，就系走咗噶啦。 嗯， 系啊，所以咧就原来系你个嗅觉咧系最，当然啦，你话哦唔系，好多时候我真系会因为啲咖啡香而醒噶，但其实嗰阵时候你已经醒咗啦。 嗯， 哦，明白， 就唔系瞓紧啦。好，跟住到小强啦， 小强， 嗱，啲被褛咧个膊头嗰度咧，通常咪有一条嘢有粒白粒白住嘅，系咪？ 嗯。 咁、到底呢一条嘢咧有啲咩用嘅咧？ 嗯 ，A 装饰 ，B 系方便啲人咧吉啲章啊，啲装饰品咧度嘅。C 就系防止个袋跌 ，D 就系方便挂起件衫。 咪对唔住咩？防 止系咩话？ 防止咩跌话？ 系咩 防止个袋啊？斜咩袋啊？ 斜咩？ 即系咩个袋？你惊佢跌？ 咦，但好少喎，斜咩袋会孭埋落嗰条带嗰度噃？ 即系穿住条带咧，打入个斜咩袋？ 你可以啊，总之佢呢条带嘅功能咧，佢可以崩开粒纽噶嘛？ 系咪一定系皮褛啊？ 唔系，其实好多制服都有嘅。 系啦，我嘅意思就系话，有时候你见到啲军人咧，佢哋嗰啲军服系有呢个噶嘛？ 系， 除咗上边要去挂荷兰水盖之外咧，其实系。有用噶嘛？ 系我见到好多好多时系咪扣住顶帽咧？所以我估 系啊， 扣住顶帽啦，系啊， 咪接住顶，接住嗰顶 雷蒙 帽啊，帽系啊，背头帽定雷蒙帽啊？唔知啦， 系啊，系咪即系有个名 嗰顶咯？ 系 啊， 嗯， 防止个袋跌啊， 嗯， 可唔可以讲多次24个答案 ？A 系装饰，纯粹装饰 ；B 系啊，你有啲咩襟章啊、荷兰盖啊挂住喺度。C 就怕个袋跌，即系你有个斜咩袋。 嗯。 啊，最后一个答案就系方便你挂起嚟，整齐啲、挺啲件衫。 C。 嗯。我估 B for boy 个 B。 我都系估挂嘢嗰个，挂起嗰啲其他扣住嗰啲。 即系你拣 A。 系。两个 boy， 两 包 一 B。咩啊？一个 boy 啫嘛。 阿欣欣都系拣挂章啊嘛。 系挂章。 嗯。 系啊。 我咁啊 B。 啊，两 B 一 C， 有人啱嘅， 耶、 yeah. ， 就是李睿睿啦。 我挂住个袋噶，原来攞嚟， 即系 系啊！你睇下啲行军嗰啲啊， 系 系 两边佢挂住有啲可能系水壶啊，另外嗰边又唔知挂住啲。 是啊，窗啊， 我以为是纯粹靓的。 是啊，是啊，他们全部都是这样的，找个旧东西去搭住，等他不要陷下来的。 没错。 好啊，咁啊，长知识啦吓，咁啊，今日嘅你又知唔知咧？就嚟到呢度啦，咁啊，转头提提大家啊，转头咧十二点咧，我哋会接听大家嘅点唱电话嘅，可以打通我哋热线啊，18723888啊，18723888，打通我哋电话，转头咧可能咧会听到你嘅声音噶。好，我哋先听听十二点嘅新闻报道啊，转头翻嚟继续有风骚快活人。 要采取精准措施，应该就边啲地区有较多阳性输入个案采取相应措施。另外，政府已经采购伏必泰二价新冠疫苗，最快今个月底到港。何柏良认为，无论之前是接种科兴或者伏必泰的人士，到时如果要接种加强剂，即是第三或者第四针，都应该全部转为接种二价疫苗。南韩军方表示，北韩在上午10:18在首都平壤附近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初步推测是洲际弹道导弹，军方正是分析导弹飞行距离、高度和速度等的参数。日本防卫省亦都确认北韩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海上保安厅说相信导弹落入北海道道岛大岛以西大約210公里的周邊海域，當局未有接獲損毀報告。正在泰國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的首相岸田文雄譴責導彈落入日本專屬經濟區，對北韓以前所未有的頻率作出挑釁表示強烈抗議。日方已經向平壤表明，絕對不能夠容忍有關行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64点，系升118点，总成交金额77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64点，升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3蚊，升1蚊；美团163蚊，升10蚊；阿里巴巴81.5，升3.25；恒生中国企业62.72，升5.8；盈富基金18.27，升1.2；快手56.35，升2.75；京东集团220.4，升10蚊；友邦保险76.5，升1毫；碧桂园2.69，跌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6，英镑9.33，瑞士法郎8.228，澳元5.258，加元5.883，新西兰元4.829，欧元8.1286。每百日元对港元5.6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015。日经平均指数报27,983点，系升52点。港金报16,44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4.87美元，卖出1765.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 弟同你讲新界区有宗坏车嘅，屯门嘅黄珠路去翻龙门居方向，近住翠玲花园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屯门公路口噶。就是屯門的黃珠路去龍門居方向，近住翠玲花園慢線有壞車，咁車龍排翻去屯門公路口。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新鴻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 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近住游丽村由于慢线有工程，现在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车多，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比较繁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都是车多缓慢。咁窝打老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窝打老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上海街嘅慢线封闭，咁而上海街去尖沙咀近住窝打老道八号对出第三条线咧都系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葵芳、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迪士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Apple 33，Hello， 各位大家好，我系 Dark 汪黄明德。一个影响我好深远嘅外语歌手就系 Ed Sheeran 啦，我非常之佩服佢嗰个压台感啊，即系自己攞住支吉他好享受音乐。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咧，投票依家已经展开咗啦，由即日起去到11月20号，快啲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嘅金曲同埋歌手啦，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我有人追啦！ 哦，咁咪好咯， 成事再同我哋讲啦。 阿爸阿妈，你个女我有人追、啊。 姑姐，佢哋唔会理你噶啦。 姑姐不结婚求关注啊！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8至10，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不得了剧场，你就知点解噶啦。 行政长官发表了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勾画未来5年愿景，带领社会破樽颈、增动能、解民困、迎机遇，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施政更贴近民意，以结果为目标，抢人才、抢企业，推动金融、创科、文艺创意产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升竞争力，提速提量建屋，持续造地建立储备，优化教育，令青年有多元发展，壮大人才库，推动基层医疗重预防早治疗，强化扶老护幼助弱，清洁美化使用，推动绿色生活，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这份是属于市民的施政报告。 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当然同时呢也都要做多些运动，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嘛。另外呢要看多些笑片啦，练习下多些幽默感，这样才追到女仔的嘛。另外呢，你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千万不要转牛角尖。最后我要讲的呢，就是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还有买多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买手袋啊，买鞋啊，买衣服啊，买水晶啊，什么都买啊，这样就开心的了。不过如果又要丰收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晏昼1点，由梁继章、李丽如、马小强主持嘅《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丰收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大点唱啦！大家一齐走啦！ 仲有咧，有啲朋友咧就点一啲歌咧俾我哋听，希望我哋尽快翻嚟保卫呢一个直播室嘅吓，咁我哋会噶啦吓，留意住留意住啊！ 系 另外咧，阿雷群替佢希望今日咧点唱俾我哋风骚 fans 啊！Kelman Choi 文文生日，祝佢生日快乐咁嘅样， 系啦，咁我哋电话里面咧已经接通咗第一位听众咯，就系郑小姐嘅。 喂，早晨，郑小姐。 系 Michael 好，马老师好，杨宇好。 你好，你好， 你好啊！ 好开心啊，又再打到， 又再打， 又再打， 又系你，我特登休息噶，我特登休息打翻你啊！ 休息嗰时佢休息打唔到，咪好惨。 我谂会打到啩，唔该陈先生听个哥哥。 系 点解要特登放假？ 系啊， 因为星期日咯，我同老公结婚18周年啊，所以我要打你点唱。 哇， 好浪漫啊！ 咁啊，首先咧，我要好多谢老公啦，咁亦都好感恩嘅，即系我哋两个由拍拖到而家成30年噶啦，但系两个都仲系好好好嘅，希望呢份好 sweet 嘅感觉一路 keep 住落去。 好啊， 好啊， 咁要睇你啦。 你得闲， 你觉得第二咧，我老公定系老公对你好啲啊？ 两个都好好。 耶、 我就系要呢个答案。 系 咁先行得落去啊嘛。系啊，好啊。另外我想点唱俾今日我有个好朋友生日嘅，佢叫青青。咁就今日嘅，咁就另外有一个就下个礼拜五嘅，就叫维敏，都系生日嘅，都系我两个我好好嘅朋友嚟嘅。 好啊， 好啦，点唱完之后咧，我哋要多谢悠悠啦。点解？首先咧就我要赞悠悠先，因为佢嗰次咧唱嗰首我要嘅歌咧，其实我都好中意唱歌嘅人嚟噶。 嗯， 悠悠系唱得非常非常之好， 改 词嗰首系咁唔系咁容易 carry 得到嘅呢首歌，佢唱得非常非常之好。 经典咧，好难唱 嘅。系啊，好难唱噶，真系噶，佢唱得非常之好，我一路 次你 我嚟赞佢噶啦。我有试过， 下次你试下啊，维 B B。 当然冇你唱得咁好啦， 惊啫，我哋玩下啫嘛，系咪先？ 另外咧，我就要多谢瑞瑞嘅，因为咧，瑞瑞曾经咧，我听佢一个节目啊，咁系佢分享嘅，佢嘅分享。咁嗰时咧，系我人生最高峰最重嘅时候，就是、因为瑞瑞啦。咁我就佢嘅分享而令到我识得嗰个教练啊。即係嗰個識咧，係我識得 search 去揾呢個教練，因為分享咗之後，咁我就憑住呢個教練所教嘅嘢咧，我跟住佢嗰套運動咧，我喺半年之內減咗超過30磅。 哇！ 因為係佢 push 我，而令到我去揾呢一個教練嘅，去分享非常之好。咁我跟住就去揾呢個教練，先至能夠。keep 住咯 ，keep 住咁做佢一系列嘅动作啊，咁、我能够喺半年之内减到30几磅，跟住就一路都自己keep 住个饮食啦，咁都一路冇反弹啊，所以好开心，所以我要多谢咗佢。 起嚟啊！ 喂，其实我觉得咧，你要多谢自己、 啊， 你要多谢自己啊！我介 老公有冇鼓励 你 啊？ 喐咧冇用噶。即系我都算 系 马小强、 啊， 我叫佢搞下个肚腩啦、 啊。 你睇下佢， 冇错啦，唔系 你要多谢自己啊！你叻女啊，叻、女都系你自己啊，知唔知啊？ 我都会俾个 like 自己嘅，但系都要你分享咯。因为如果唔系，我完全唔识得呢个人噶。 嗯， 因为嗰阵时唔系咁容易喺网度话 search 呢样嗰，即系嗰啲运动咧，唔系咁普遍嘅。系、因为你我先识得呢个教练咯。 佢比较容易跟嘅啲嘢，系咪啊？ 可以咁讲啦，只要你 keep 住肯恒心嘅话咧，系真系睇到嗰个效果咯， 好快系。 所以我4年嚟都冇变到噶，佢嗰几个动作咧，我系一路 keep 住做噶， 咁、就好啦，咁、就好啦，系啊。 同埋我想赞下你哋几个咧，就系、是、我上次讲咗，我系你哋超过20年嘅 fans， 一路跟住你哋几个啦、今次咧，你哋新今次621翻嚟咧。好鍾意你哋嗰个爱好系列啦。分享你哋嗰无论你啊 ,Michael 啊马老师分享都好好囉。我跟住你哋嗰啲分享去搵嗰啲戏啊成啊去睇同埋听。咁你哋要继续加油。 好啦。 我哋会噶啦。 好啊， 系啊，继续，我听住你哋风骚快活人。 好，好，多谢你郑小姐啊，多谢你。系啦，咁喺呢度咧，亦都为你送上咧你点唱嘅呢首歌啊，《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啊。 就像天与地别离和重聚过程，而我跟你平静旅程，并没有惊心也没动魄的情景，只需要当天边海角竟在追逐时，可跟你安躺于家里便觉最惬意，只需要最会唱淡气之时，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成就这故事。从此以后，无故事平淡，但当中有你已经足够。要说何谓爱情，定是跟你当当时闲话着世情，和你走过无尽旅程，就是到天昏白白亦爱得年轻。不相信当天光不再，地老不竟跟你多相拥一次，便爱多一次，怎相信最会曾荡气之时，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成就这故事。故事平淡，但当中有你已经足够。从此以后，无忧无求。故事平淡，但像你我一对已经足够。 张学友嘅呢首啊，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啊，咁啊电话里面咧接通咗张生咯。 系 ，hello， 张先生你好 ，大家好， 系你好啊， 三个真系铁三角真系。天下无敌啊！真系 多谢张生，多谢张生， 真系好精彩啊！啲节目 听咗好耐，系咪张生？听咗好耐， 系啊系啊，听到啊， 系 听到啊， 听 到， 系啊，好精彩啊！日日都带俾欢乐俾观众俾听众啊！ 系多谢你啊！你打嚟有咩点唱啊？ 即系中意听邓丽君啲歌咯。我遇见你啊，我希望听。 嗯，遇见你， 遇见你，同埋真人多啲播下邓丽君啲歌咯。如果系播歌就 系咯。 有 冇想送啲歌俾边个听啊？有冇话想送俾边个啊？ 我太太啦，因为结婚咗38周年啦，纪念啦。 哇！ 系啊，一家人相处都好好咯。同埋阿妈90几岁一齐住埋。 哇！有几多个小朋友啊？你 好喎， 有两个，因为只有一个女。 嗯， 有个好嘢。 系。 你几多岁结婚啊，张生？ 乜嘢？ 几多岁结婚啊？ 28岁到咯。 28岁结婚到而家， 即系差唔多60岁咯，50几60岁。 哇，仲系咁恩爱， 开心咯， 系啊系啊， 系啊， 即系好好咯，娶到呢个老婆真系好好咯。 系你结婚周年有冇话去边度庆祝啊？ 都系大家食下饭啊，啲屋企人一齐食下饭咁咯，即系都系周围行下咁。 张生啊，有咩秘诀啊？即系教下大家，即系点可以夫妻咧？可以即系好咁耐啊，唔好嗌交啊！有啲咩秘诀教大家相处方面？ 本身佢个人又好咯，我又即系俾感染到我咯，即系大家包容啊！本身佢个人嘅即系性格好好咯， 嗯， 即系要好咩嗌交？咩嗌交噶？ 同我阿妈住埋三十几四十年都冇嗌霎过嘅。 哇，咁我真系难得咯。 系啊， 难得。 系咪你一个我照顾晒一家？ 系， 即系可以咁讲咯。而家储埋个新抱三个一齐住埋都冇 OK 嘅。 哦，咁呢度就买餸先。 吓？ 边个买餸啊？ 买餸，我老婆买餸咯。 嗯。 哦，即系又啱晒大家口味。 啲家务呢家务分配系点样？ 家务我唔系有时我都洗下碗嗰啲噶， 有时 唔 系，即系分工啊，即系分工啊，我即系唔系有时啊，即系差唔多日都洗咁滞噶啦， 一日都洗， 净系洗碗啫，碟就唔洗，筷子又唔洗， 筷子 唔系，我都做噶，有时抹下地啊，即系清洁下啲厨房、厕所都有噶。 哦， 即系有时佢即系见到佢做得咁辛苦，自己过意唔去啦，系嘛？又都即系大家分工咯， 好辛苦啊！辛苦啊，张生你吓， 即系我最紧要希望你哋贵台有时唱歌，即系邓丽君补到歌后多啲播下佢啲歌咯，我中意听佢啲歌。 嗯，好啊，咁啊，依家 马上就送邓丽君俾你听。 系啦， 好啊，好啊， 好啊，我哋就送呢只遇见你俾你听啦，好唔好啊？你点唱嘅邓丽君呢首？ 多 谢 你， 多谢电话， 好， 拜拜。 嚟自张先生嘅点唱啊，有邓丽君嘅呢一首《遇见你》啊，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啊。现时咧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6度嘅相对湿度75%啊。大致天晴嘅，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吓、啊，咁我哋咧先听听新闻报道，转头翻嚟继续有我哋风骚大点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根据防疫规例的赋权，认可伏必泰二价疫苗在香港紧急使用。根据药厂提供的资料，首批供港的伏必泰二价疫苗预计可以在今个月底由德国运抵香港。政府接收并且完成质检程序之后，会尽快为市民提供有关疫苗，详情稍后公布。当局会按卫生防护中心辖下联合科学委员会联同行政长官专家顾问团早前的建议，安排这款二价疫苗作第四剂疫苗的另一选择，而现时提供的两款疫苗仍然可以继续作第四剂之用。一連兩日的 APEC 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今日起一連兩日在泰國曼谷召開，各經濟體領袖陸續到場，包括國家主席習近平、行政長官李家超、加拿大總理杜魯多、代表台灣的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泰國總理巴育在會場迎接，習近平到場與巴育握手和拍照之後，巴育陪同習近平到扶手電梯位置進入會場。至於李家超到場落車時除下口罩進入會場，並且和巴育握手和拍照。李家超今日會參與經濟體領袖和嘉賓的非正式對話和工作午宴，亦都會和其他經濟體領袖舉行雙邊會談。正在曼谷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亚洲全球对话平台以视像方式发言，他说全球经济正是面临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挑战，各界都关注高息情况会维持几耐。他指出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令到情况加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个月预测全球经济增长将会从2022年的 3.2% 放缓至2023年的 2.7%， 就发达经济体而言，预计增长将会从 2.4% 明显放缓至 1.1%。至於亞洲的情況，李家超認為較樂觀，他有信心亞洲將會成為全球經濟的亮點。李家超又說，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在一國兩制原則之下，香港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既有國家的強大支持，又聯通國際。香港將會努力鞏固傳統優勢，並發展創新科技以及文化藝術等新興以及文化藝術等新興產業。南韓軍方表示，北韓在上午10:18在首都平壤附近向東部海域發射一枚彈道導彈，初步推測是洲際彈道導彈，軍方正是分析導彈飛行距離、高度和速度等的參數。日本防衛省亦都確認北韓發射一枚彈道導彈，海上保安廳話相信導彈落入北海道道島大島以西大約210公里嘅周邊海域，當局未有接獲損毀報告。正在泰國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的首相岸田文雄譴責導彈落入日本專屬經濟區，對北韓以前所未有的頻率作出挑釁表示強烈抗議，日方已經向平壤表明絕對不能夠容忍有關行動。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46点，升100点，总成交金额77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64点，升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2.6升6毫，美团162.9升9.9，阿里巴巴81.35升3.1，恒生中国企业62.64升5毫，盈富基金18.26升1.1，快手56.25升2.65。京东集团220.6升10.2，友邦保险76.35跌5仙，碧桂园2.68跌1.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3，日元139.86，瑞士法郎0.952，加元1.332，人民币7.127，英镑对美元1.191，欧元对美元1.038，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27916点，跌14点。港金报1644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3.62美元，卖出1764.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由张礼执导，时间由90年代延续至2020年，前后近30年，跨越当代、现代同未来航天三大阶段的科技航天剧，演绎了新老航天科学家冲破困难、攻克难关的艰辛奋斗历程，展示出中国航天事业砥砺前行的真实途径。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30，精彩重温。 女仔着冷衫最惊系着到肥尸大只，究竟有咩方法帮到佢呢？ 基本一样嘢就系上腹下窄，呢个黄金比例。另一样嘢就系你露翻条腰线出嚟。例如你啲冷衫平时好长噶嘛，只要你其实少少出奇位，你就将前边嗰个三脚摄一摄落个裤头度，令到你条腰露翻出嚟，望上去咧，你见到条腰嘅话，整体上都会瘦翻嘅。 要学识多啲嘢，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2021年正式出道， 我系伊马石， 用一支吉他同乐迷产生共鸣。 どうも、伊马石です。今聞いて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さん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昼4至5，天空海阔八元号。日本男歌手伊马石歌曲音乐特辑。 今週の日曜日、天空海阔伊马石スペシャル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劳工处就快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我知道11月24号和25号在湾仔修顿室内场馆举行嘛，有成40多个机构参加，有很多职位空缺的，还会即场招聘。 你怎知道的？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睡。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晏昼1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10点到晏昼1点，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大点唱啊！ 喂，继续可以接电话。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电话旁边咧，我哋有呢位黄太系嘛？ 黄太你好， 好你好，梁继章。 黄太 ，Hello， 你好啊，黄太， 收唔收到啊？ 收到啊， 收到，好清楚。 哎呀，好啊，好。 系， 你 正 我食饭未啊，黄太？ 未啊，啱啱翻到屋企，谂住煮饭咯。 即系谂住转慢，转唔转得切啊？ 转系转得切啦，得我老 公 婆啫。 今日转咩食啊？ 今日啊，其实佢就买饭盒，我咧就自己煮啲菜啊，食嗰啲嘢咯。 点解要分开？ 拣食嘢。 点解分开食喎 ？Sarah 问你。 我唔系分开食，一齐食，只不过咧我食得要健康啲咁样嗰啲咯，因为而家要放嗰啲胆固醇啊嘛。 嗯，咁啊，祝你身体健康吓。咁啊，黄生今日打嚟咧，有冇咩特别说话想讲咧，或者咩信息啊？ 今日咧，因为听日咧，我老公生日啦。 哇！ 系啊，咁啊，谂住佢好中意点唱，咁啊，就过嚟点下唱咯。又 结咗婚几耐啊，黄太？ 32年啦，啊， 哇！ 今年21号我哋又结婚周年咯。 哦， 哇！恭喜晒，恭喜晒。咁有咩秘诀啊？可以有冇嗌交噶？你系咪好恶噶？有冇闹老公噶？ 有闹交一定有噶，冇闹交唔会成长嘅。我喺你眼中就应该。 边个恶啲啊？ 系啊， 恶啲啊！其实我老公恶起嚟都几恶噶，但我又即系有时， 我觉得男人恶起嚟真系可以好恶，不过平时又应该唔 系 好恶嘅，系咪？ 吓，平时就唔恶嘅，佢就 系你话 沉默寡言啲，不过对住我好多嘢讲嘅都 系。老公好恶嗰阵你点啊？你系咪嗲翻佢啊？冧翻佢？ 唔出声，一系有时。頂唔順咪會鬧兩個咯，鬧下鬧下鬧下咧，十幾十年咯。 啊，鬧人嗰個咧，對方唔出聲啦，有時會仲興 喎。係㗎，係 冇反應係咪？ 你出句聲啦。 咁啊，因為有時唔出聲咧，冷靜下會好啲嘅。即係一路以前就會頂嘴，而家就會即係盡量唔出聲睇下。大家自己冷静下，谂翻下，咁啊平静翻就冇嘢噶啦。 我觉得会唔会系又唔好完全唔出声？喂，系啦，唔好完全唔出声吓。但系你应该话俾佢听，就系话喂，而家咧大家闹紧交咧，即系避免讲一啲咧收唔翻嘅说话。 系啱。 不如咧喺呢个时候嘅话，不如我哋大家冷静下先。我觉得咁会好啲。 系啦，真系嘅。 嗌交嘅时候都唔讲啲说话咧，过咗笼啊，即系唔系心里边谂噶。总之就想激对方咁啊，讲到好尽，收唔翻，好似阿姐话斋吓，讲完之后人哋入咗个心咧，以后就记住哦，你曾经咁样话我，咁样就唔系咁好。 咁又未必，我觉得闹交有时系会真系将心里面嘅说话毫无保留咁闹出嚟。 系啊，所以唔系话闹下闹下就会成长啲，会知道咩事。知道大家要怎样去改变咯， 是啊，是 啊， 是啊，但我觉得咧，即系俾对方知道你自己个心点谂啦，又冇所谓喎，系嘛？ 系噶， 但系你亦都要听对方讲完之后咧，自己都要检讨咯。 系啊，大家都系咁讲啦，唔系点可以对住咁多年啦？所以有啲人话唔闹交咧，我又觉得唔会咯。 最紧要两女啊，你摆心。 有啊，三个啊，两个仔一个女咯。 哇， 系啊，大个啦，个个都有自己生活要去做嘢，咁咪变咗两，好似好多时都得我哋两个喺度咁咯。 嗯，系啊，咁噶啦， 吓， 小朋友大咪好咯，即系你睇住佢由一个 B B 慢慢长大，都系心爸爸妈妈嘅心愿嚟噶嘛，系咪先？ 是啊是啊，都挺开心的，都成个过程都有喜有苦啦，但是都 OK 的。的 你仔大女大，而家呢个时候呢就是你哋两个好好地享受的时候啊。 是啊，好悠游啊。 咪咯， 好悠游。 好悠游的事 情。有没有行 山、啊、我觉得是很满足的啦。 嗯，咁就好。 系啊， 冇乜点啊，冇乜点行山，唔系好中意，因为我自己都住乡郊咧，我老公都见得多咧， 哦、 又唔觉得好特别，只要喺屋企咧嘅生活都已经系几舒服噶啦。 嗯，听你把声咧，都系啲好平静嘅人嚟， 好开心。 以前咧，以前开心啲，仲更加。 年纪大，有病嘅时候咧就冇咁开心噶啦。 哦，好快好翻噶啦， 好快噶啦，而家都系进入佳境嘅，我都系。 好， 咁咪好咯，身 体健康 啊，系啊， 加油啊， 好， 系啊，我哋大家话。 好多谢你的电话，咁我哋今日咧就为你拣嚟咗，你自己拣咗啦，一首《涟漪》啊，咁啊，依家送翻俾你啦，好唔好啊？ 好唔好？好，多谢你的电话， 多谢， 拜拜， 拜拜。 生活静静似是湖水，全为你泛起生气，全为你泛起了涟漪，欢笑全为你起，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早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 有涟漪啊！ 嗯， 咁啊，电话里面系咪已经接听咗接听咗另外一位听众啦？阿 May， 嗯， 阿 May， 美姐， 阿 May， hello， 美，我系阿 May 啊， 喂，美美， 你好啊， 系你好， 系你哋个个都做得好好啊，梁继章啊，蕊蕊啊，成日都演绎得啊，马小强嗰啲故事咧，好好听，日日都听到我又会笑啦，又会喊咯，因为感动啊。嗯，即系个个都做得好好，多谢你哋带俾我哋嘅音乐。系马小强要叻啲啊吓！ 我知道， 民族唔难种噶，你唔使担心。 民 族咧潮湿嘅天气特别靓，你唔使担心。系噶， 种开嘢系嘛？ 系 系啊，你 我都想祝系我个仔咧，琴日我阿希咧就琴日41岁生日，亦都系我哋两公婆嘅。结婚45周年， 哇！咁一日我都即系起码30开外， 哇！系我同一日啫，系啊，同埋一日嘅农历。咁我希望点情情感受俾佢哋听咧，即系希望佢哋工作愉快啦。我亦都保祝我老公上个星期10号咧 生日，我驚佢呷醋啊，唔記得打電話。 呷醋啊！咁大個人喊到啊，係咪兩年 啊？點㗎？ 唔帶 老公叫咩？ 都唔會嘅，即係話我偏心咯。 哦， 我想問咧，你老公呷醋咧，佢會點㗎？唔會嘅，有時即係話，即係好似好靜咁咯。有時問佢做乜嘢啊？誒、嗯，你錫個仔多啲嘅。 哎呀，咁好笑 啊！ 你有冇搣佢块面珠墩啊？咦 我话我冇，我唔会嘅，我就话点会啊？ 嗯， 我都锡，我最唔锡就系自己咯，我觉得。 哇，好伟大啊！你明明 几识讲嘢，几识讲嘢。 系咁又唔好喎。同埋我个大仔咧，我都亦都想祝我个大仔啊，海力咧，因为而家工作咧好大压力，我身边三个男士都系噶啦。咁啊，希望佢哋咧。啊、海迪啦、阿希啦、陳生啦，都誒冇咁大壓力，工作愉快啦，嗯、最緊要身體健康。仲有啲都係啊，小強要叻啲啊，身體要健康啊。 我知道㗎啦，係我會記住你 啊。係，我好多謝你哋啊，真係日日帶俾我，真係呢個時間咧，真係笑出嚟㗎，做下嘢，突然間我仔睇見我做乜阿媽傻咗咧，喺度笑。 嗯， 多谢你哋、嗯，真系 我觉得要趁呢个机会咧，同我哋所有嘅听众啦，都要讲声咧，即系多谢你哋嘅包容， 系啊， 多谢你哋嘅忍耐，系，即系其实日日咧都仍然继续喺度支持紧我哋咧，你哋就系我哋嘅力量咯， 冇错， 系噶，多谢你哋、嗯， 你哋真系好客气啊，用包容、哦，其实你哋做嘅节目咧。好多元化，即系能够，我相信各方面嘅人咧都会好欣赏你哋嘅工作咯。你哋用咗好多心机，编剧嘅有编剧啦，演绎嘅有演绎啦，真系好开心，好开心。 嗯， 多谢， 我哋会继续努力，系、嗯、啊，会继续努力，好嘛？多谢， 好好好， 亦都多谢你啊， 大家都 咁话 啊， 好好好， 好多谢你嘅电话， 我会努力噶啦，咪咪。 好，拜 拜， 拜 拜， 拜拜， 亦都为你送上你点唱嘅呢首《前情感受》啊！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日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任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炼钢，泪下抹光，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日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炼钢，下抹光，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小小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日光新的希望。 数例有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炼钢，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挺照天边一光新的希望。故造例有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炼钢，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 听过有呢个前程感受啊， 系咁嚟到我哋节目嘅尾声咧。不过嗱，今个礼拜正如先来话斋，多谢大家咧包容啦吓。咁喺技术上啊、接收上啊，基于我哋而家咧就话不在呢个地球啊，咁所以会有少少一啲听上嚟有少唔同啦。咁但系阿 Sarah， 我哋下个礼拜会点啊？ 我哋下个礼拜咧就会翻工噶啦，因 为 我哋已经咧精神奕奕啦， 我执好个书包啦已经。 OK， 太好啦吓，同埋今日咧，因为有位朋友啊，都系我哋电台嘅好朋友啦，亦都我哋嘅同事啦 ，Chris 黄伟勤啊，生日嘅，所以我哋今日临完结之节目之前咧，都有首歌咧系送俾佢，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嘅。 系就系、是、大佬拣嚟嘅《伤感的恋人》啦吓。 而我哋三个咧就下个礼拜坐飞船翻嚟，同大家一齐做现场嘅直播，好唔好？ 好， 系啊，结束咧我哋呢一个礼拜嘅《风骚快活人》嘅特别版。好，下个礼拜嘅咧，一切都回复正常。 好，耶，拜拜， 拜 拜。 风中雨点，沾湿了身，长夜已降临，延续了苦困。不知道原因，只想再等，然后你飘至，仍带来伤感，窒息了意，满脑疑问，颤抖中亲吻，凝望你转身，不追究原因，慨叹缘分。后你飘远，投入谁的心？冷风一般的你，没法让我亲近。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热恋着你的心，哪可以封锁你？愿你待我认真。就算夜里风吹凛凛， 哎呀，快快啦！ 就冇啲 快乐， 食下面， 食下面， 人人明日再见，现在就系咁先， 哦哦哦哦， 现在就快乐。